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8月14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今年北京夏天的雨水比较多，强对流天气导致状况不断，气温还像往年一样维持高位。总体来说，本周呢感觉异常闷热难熬。立秋之后，不少朋友开始期待可以迎来天朗气清的舒爽感受。不过从常年的经验来看，华北地区要到九月中旬以后才能正式开启入秋进程。目前呢仍在汛期，山区、浅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也提示大家周末的时候避免到山区游玩，确保自身安全。这些年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模式的发展，全新的技术开始运用于农业生产中，无人机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就在本周，海淀上庄镇的京西稻田边，无人机开始了飞防作业。今天节目呢，就带大家了解一下京西稻病虫害防治中无人机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放节目内容。首先为大家说说今天节目亮点。七月份北京 PM2.5 月均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连续三个月刷新单月最低纪录。新一轮百万亩造林工程已经完成 80%。首钢园新增25万平方米绿化景观，打造花园式国际会展空间格局。北京张家湾设计小镇将开展示体验园。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一句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平谷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景区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记者九号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2021年7月，北京市空气质量中细颗粒物 PM2.5 月均浓度是每立方米16微克，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单月历史最优。人努力天帮忙，这是继五月份每立方米20微克、六月份每立方米18微克后，连续三个月刷新单月历史最低记录。其他三项主要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 PM10。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月均浓度分别是每立方米32、2和14微克，都是有监测记录以来单月最低值，臭氧污染也有了明显改善。的确，这段时间大家感觉到北京的天空呢是持续的蓝，十分亮眼。这样成绩的背后也离不开近些年北京的绿化工作。日前，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已经完成了80%。通过两轮百万亩造林工程的实施，北京已经形成千亩以上绿色板块250处，万亩以上大尺度森林湿地29处，首都蓝绿空间实现互联互通，形成健康绿色网络。详细情况，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通州区台湖镇的万亩油气园是一片水清暗绿、生态景观丰富的湿地。它的特点呢，就是将台湖镇多年来的平原造林成果整合起来，使台湖镇实现了全域的景区化。北起京哈高速，南到凉水河的万亩油气园中，以道路串联大大小小的绿地景区。台湖镇万亩油气园的设计师张坡说， 万亩油气园里的道路呢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结合了一些拆迁同对地，有机的与村庄相结合，结合老百姓的出行，出门见绿。 第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注重新建林的区域性建设，而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则结合拆迁腾退、流牌增绿的规划，在选址上注重与上一轮造林地的衔接，形成大尺度的森林景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王岩说， 以台湖万亩有气园为代表的大尺度的森林斑块一共有八处，两带一环一心的生态格局呢，也将我们这个大尺度的森林斑块串联起来，形成了雾中心很好的森林的基底。 在实现林地衔接的同时，北京也在打通生物迁徙的通道，营造小围湿地，适合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越来越多。北京已经成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副处长冯达说， 平原大尺度的永久绿色生态空间的营造，实施在野化的自然带建设，进一步提升北京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水平。我们的野生的高等植物呢，达到了2088种，陆生的脊椎野生动物呢，达到了580余种，比例呢，在世界的各大城市中呢，都是比较高的。 从城市绿心、东郊森林公园、温榆河景观带等大尺度绿色空间的互联互通，到西南五环城市森林群落的建设，从绵延1000公里的健康绿道到浅山区230公里的森林油气带，北京正在建设贯通性的生态廊道，实现蓝绿生态空间的互联互通。市园林绿化局二级巡视员王小平介绍， 把碎片的不连通的绿地通过生态廊道把它串联起来，让咱们整个北京啊城市平原或浅山区变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加第一轮的话，其实现在我们已经造林190多万亩了。我给大家一个通俗的比喻，就是全北京市常住人口每人可以平均有60平方米的森林。 新一轮100万亩平原造林工程已经完成了80%，目前北京已经形成1000亩以上绿色板块250处，万亩以上的大尺度森林湿地290处。这190多万亩森林能够中和60万辆小轿车一年的碳排放，这对首都早日碳达峰、实现碳中和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说完了空气和绿化，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水环境改善情况。由于汛期连续强降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边坑水库实现了建成44年以来首次满库蓄水，其所在的响水湖长城风景区也结束了响水湖没湖的历史，呈现出高峡出平湖、碧水映长城的壮美景色。边坑水库大坝于1977年10月竣工，坝高38米，总库容182.6万立方米。按照设计，水库可满足灌溉良田1.2万亩。果树70万棵，不过由于南坝端山体渗漏，建成后水库绝大部分时间没有水，蓄水最多时不过半库水，没有发挥实际作用。今年7月以来降水集中，持续时间长，让边坑水库不仅实现了满库蓄水，起到了建设时拦洪蓄洪的作用，还出现了水映长城的美景。这里需要介绍一下，原本渗漏严重难以蓄水的库区，今年为什么可以满库蓄水呢？相关专家分析，一是当进水量大幅超过渗水量时，水呢就能存住；而另一种可能呢，是在洪流作用下，滚动的泥沙对渗漏处起到了自然填充作用。如果几个月后库区水位不降，或者是下降缓慢，这一推断就成立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边坑水库的库区内，靠近大坝坝底的位置，磨石口水关关门长城抢险加固项目也在去年竣工。这里原是磨石口关堡所在地，后关门遭到破坏，只剩下地基。关门抢险前，碎石墙心外露松散，关门地基以上有2米高已经被泥沙掩埋，边墙存在继续坍塌的风险。而抢险施工完成后，这些隐患都已经排除，目前这一关门已经淹没于水下。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作为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双会场之一，首钢园以独具匠心的新型会展空间格局和花园式环境景观受到了广泛关注。记者8月10号了解到，截至目前，首钢园已经完成服贸会区域市政道路施工及景观绿化，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观众将获得现代会展和工业风貌、自然景观深度融合的别样观展体验。来到首钢园，服贸会区域的主辅道路已经全线贯通，崭新的服贸会场馆已经拔地而起，一处处多姿多彩的绿化景观渐次映入眼帘。 据工程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绿化施工人员已完成铺装面积5.3万平方米，共种植乔灌木近1300株，包含场内移植的300株、外购的900株和线状树60株。时间紧，任务重，加上强降雨不断，施工环境复杂，交叉作业繁多等因素，给绿化工程施工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确保工期进度，项目共成立了4个推进小组，将福茂会区域划分为4个片区，从1号馆到15号馆，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整个区域按照网格化明确管理点位，落实包干责任，保证绿化施工和景观工程按标准、按要求、按时限完成。而绿色环保理念贯穿于福茂会首钢园会场施工的全过程，按照反复利用、综合利用、持久利用的原则，福茂会首钢园会场共设展览场馆15个，面积约9.4万平方米，场馆主体采用钢结构设计，可以实现材料后期的回收利用。再把目光聚焦通州张家湾，张家湾设计小镇的东方一针设计园即将开放，市民不仅可以欣赏国家级非遗项目花丝镶嵌工艺美术作品，还可以亲身体验手工拉丝等工序技艺。作为燕京八绝之一，花丝镶嵌技艺在通州传承已久，从1958年北京花丝镶嵌厂落户通州孔庙遗址，这门与金子打交道的技艺便和通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世纪90年代，企业改制后更名为北京东方一针花丝镶嵌厂，保留了400多名技术骨干，并于2012年迁址到了张家湾。响应张家湾镇保护非遗文化及振兴传统工艺的号召，北京东方一针花丝镶嵌厂在张家湾文化艺术博览院建成东方一针设计园。这个园区对5000平方米的旧厂区进行了升级改造，为花丝镶嵌技艺的进一步传承发展提供了新舞台。整个设计园布置了10个展示体验厅和1个直播基地，有全国工艺大师展示发布非遗工艺作品的产品发布厅，有展示东方一针厂收集的勋章、丝织画、粮票等各种老物件的红色故事展厅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设计园中还特别设置了一个区域，邀请来自北京东方一针花丝镶嵌厂的工匠师傅为市民讲解指导花丝镶嵌制作工艺，现场还为市民准备了精美的材料包，不仅可以近距离的观摩花丝镶嵌的制作工艺，还可以亲自上手体验手工拉丝等制作环节。在花丝镶嵌制作技艺中，这手工拉丝是最基础的环节，每根金银细丝呢，都要经过50多道拉拔工序，最终拉制而成的细丝不到0.05毫米。以张家湾设计小镇为崭新舞台，花丝镶嵌厂将在这里打造产业聚合型非遗工匠文化产业园，让这项古老的手工传统技艺绽放新的光彩。 大美金交，与我同游，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 再来关注旅游出行方面，近期国内疫情反弹，不少原计划出京休假的市民都陆续取消了行程，将视线转移到了京郊。从山水景区到精品民宿以及农家乐，一手抓经济的同时，一手抓防疫，争取为市民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出游环境。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因为疫情原因，市民吴女士选择带孩子在京郊休假，出于安全考虑，她对疫情防控举措格外留意。 住宿还是挺严格的，也是要扫健康宝和行程码。反正酒店里边北京人挺多的，很多人都是像我这样，因为去不了外地，都选择来京郊了。整体上而言还管得比较严格吧。 近期由于非必要不出京政策，京郊在周末迎来大客流，旅游从业者迎接业绩红利的同时，也紧抓疫情防控。刘林庙镇旅游办负责人田宇镇介绍， 各村的村口呢都设有这个卡口，就是对咱们来的这些个游客呢要进行测温登记，扫一下这个健康宝和行程码。然后我们对民宿户的要求呢，就是说在你的店内健康宝要张贴，然后行程码要张贴出来。空间呢，无论是厨房、公共场所或者是那个客房，都要统一每天那个消毒2次，做好相应的记录。 日常检查与抽查结合，督促经营者为游客提供安全环境。 怀柔区十里桃花民宿经营者肖颖告诉记者， 桃子镇要求我们民宿户准备疫情防控的物资，他们会联合检查或者暗查，查到哪个民宿或者民宿没有准备这些，就会取消接待资格，让我们员工点菜佩戴口罩落实扫码登记，询问他们的旅居史，近14天出没出京。 作为游客出游的重要目的地，景区的防控一直是旅游环节上的重点。延庆区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游客中心李佩奇说， 景区要求游客要主动的出示健康码，接受测温，并且要保持安全距离，科学的佩戴口罩。景区暂时不为有14天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人员以及入境未满21天的人员提供旅游服务。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微信公众号长城内外旅游以及八达岭长城预约门票，预约成功后再前往景区刷身份证后直接入园。 怀柔区长期位居京郊游游客接待量首位，在应对周末大客流方面，青龙峡景区副总经理张涛说， 针对于大客流来讲，景区呢在车场、交通路口以及我们的这个入园增加了志愿服务者的岗位，包括工作人员现场的疏导都是有序的进展。 疫情防控需要游客与旅游从业人员的共同努力。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在部分场所还存在游客扎堆用餐、不注意佩戴口罩等情况。游客吴女士就说， 进到景区之后就有很多人都不戴口罩，就景区里边有比如小商店什么的，很少有人戴口罩，所以还是有一些问题吧。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在发布会上介绍，从此轮疫情初步分析结果来看，因人员流动和聚集，特别是暑期外出旅游、同乘交通工具等，加大了感染病毒风险。提醒市民，即便在京郊，也注重个人防护，不聚集、戴口罩，乘兴而游，安全而归。 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模式的发展，全新的技术开始运用于农业生产中，比如无人机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就越来越广泛。就在8月10号，北京市海淀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联合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北京聚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起，分别在海淀区上庄镇、温泉镇等地开展无人机飞防及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农业种植中无人机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 无人机呢，大概直径差不多有1.5米左右啊，个头比那个小型无人机要大不少。 在海淀区上庄镇京西道稻田边的无人机起飞现场，围了不少群众等待观赏无人机飞防展示，而专业无人飞手正在做起飞前最后的调试。 好大的风啊！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和一阵疾风，无人机顺利起飞并开始进行飞防作业。 这个风力还是很大的哈，下面的稻田都被吹出了一个平面了，现在大概有1.5米、2米的高度吧，差不多。现在无人机是在作业啊，投放这个吹耳风的小圆球往下，我们看到一粒一粒的小球就是从它上面垂直往下降落。这个无人机能够连续作业多长时间啊？ 能飞10多分钟，一次投放能投50亩地。 京西稻是海淀区特色作物，目前种植面积不足2000亩。为了更好地开展京西稻病虫害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工作，在海淀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领导及指导下，北京聚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织4架植保无人机同时工作，平均每台无人机每小时作业25亩次，计划16小时完成上庄镇1600亩京西稻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北京聚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李刚平介绍，针对京西稻统防统治工作，他们已经做了5年。 每年呢，我们从栽苗开始做一整套的一个防控预案，就是什么时间打药，打的什么药，当然我们现在打的都是生物农药，打的什么药，然后呢防治什么样的病虫害，就有一整套的一个防治预案。那么今年呢，我们主要使用的是几种，就是生物防治的。第一个呢是氨基寡糖素，氨基寡糖素呢是一个提高水稻、京西稻 这个体质，让这个水稻的这个抗体增强，抵御病虫害能力的一个产品。 嗯， 第二个呢是我们现在用的井冈霉素。井冈霉素呢主要是针对京畿道上面的稻瘟病啊、蚊枯病啊，是一种治病的一个生物制剂，因为它是从一种微生物菌里边发酵出来的一个菌素类的。第三种呢就是刚才我用的这个小球，叫稻明赤眼蜂。这个稻明赤眼蜂呢是一种天然的一个寄生蜂，这个蜂呢最喜欢的就是水稻上面的害虫，叫二化明，还有像稻冻卷叶明，还有三化明。这个蜂它会把它的卵缠在这个二化明呀、稻冻卷叶明啊这些害虫的卵上面，这样的话这个害虫的卵它就孵化不出来了，就没有这个害虫就没有了。所以呢通过是一种以蜂制虫的方式来是控制这个病虫害的。 李刚平表示，从2018年开始，京畿道病虫害防治首次尝试无人机形式，而今年更是首次用无人机来投放天敌昆虫赤眼蜂，主要因为无人机有很多优势。 无人机在京畿道上呢，我们是从2018年开始在京畿道上开始使用，一使用之后呢，马上就发现有几个好的特点。第一个呢是特别省工，你比如说像以前这个打药，我们是通过人的背着喷雾器打药，10天都打不完，这800亩地10天都打不完。 嗯， 但是现在通过无人机呢，1天就打完了，就很省工。包括我们现在用这个稻明赤眼蜂呢，在以前呢，去年我们都是用人工去投放这个小球的，这800亩地要雇差不多10个人，得投1000往里边扔这个小球，得投1000，而且呢扔的还不均匀，因为人只能转着圈走，里面的这个水稻呢你投不进去了。但是我们今年用这个无人机之后呢，不到半天时间就可以投放完了，就特别省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省药，因为以前背喷雾器啊，一个人背30斤水，背上药然后去打，但是现在我用无人机呢，就一个无人机只用15斤的水，那药量就简化了。而且呢无人机因为它是一个6旋翼的，它通过这个螺旋桨把这个气流打下来之后呢，透这个水雾，这个水雾呢就会造成很分散，不仅是这个叶片表面能打到，叶片下面也能打到，因为这个气流啊把这个叶片都吹起来了。 嗯， 但是你要是通过这个人工去打的话，我们只能把表面打下来，那水稻底下面，水稻现在长到80公分高，那底下的这个药都打不下去，那么下面的病虫害我们就消灭不了。所以第一省工，第二省药。 嗯， 第三呢我觉得就是对我们这个整个京畿道来说，它有一个环保的问题在里边。因为你化学农药打得多了，我们用这个喷雾器打药肯定药量就大，化学药打得多了或者其他的药量打得多了之后呢，对环境肯定是有这个破坏的。但是用无人机之后呢，因为药量很少，而且呢打得也很均匀，所以它防效就很好，防效好的时候我打药量自然就低了。 装在超声波、雷达以及先进的喷洒系统的农业无人机被广泛的应用于植保作业，也被称为植保无人机。这类型无人机能够根据地理地形不断调整飞行高度，并自主识别躲避障碍物，依托先进的喷洒系统对农作物实施精准而均匀的喷洒作业。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农药用量，也很好地减轻了植保作业对水体以及环境的污染。根据专家估计，植保无人机相比于传统机械作业效率高达了5倍多，并且极大地降低人力物力的消耗。而在北京进行无人机飞防植保，李刚平说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无人机呢应该说是目前来说这个科技含量，在农业上来说科技含量比较高的，技术含量还也比较高。首先我们这个在飞这个无人机的时候呢，在北京是需要做这个审批的，因为全北京的这个境内是不允许这个任何无人机的放飞的，那么我们也需要在这个中部战区空管局要去做这个审批手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所有的这个飞手呢必须是经过专业培训的，而有持证上岗，就跟这个医生一样需要持证上岗，我们这个飞手呢都有这个飞手的一个上岗证。第三个呢就是在飞无人机之前呢，我们要对这个飞的这个区域，其实我们昨天都已经测绘完了，它的每个角都要进行一个测绘，测绘完了之后呢，把这个数据我们上传到我们的这个指挥的一个数据库，上传到数据库之后呢，在这个里边，然后我们才通过我们的这个遥控器呢来指挥这个无人机。其实遥控器指挥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它上面的卫星，我们看不见，还有一方面是卫星，如果没有这个卫星呢，我们这个无人机是飞不起来的。所以说无人机的这个整个它的这个使用技术呢还是比较高的。 植物医生王曼做生防指导工作多年，而要完成每一次无人机飞防工作， 他和同事前期都要做很多的事情。 北京是禁飞区嘛，他需要提前的报备，需要先去审批这个空域，因为这个工作应该是在5月份我们就开始着手去做这个工作了。5月份的话我们开始报备，就是从6月份，因为审批它需要一段时间，这个审批的话大概需要20多天左右。5月份审批，6月份你一般能拿到这个审批文件，拿到审批文件以后的话，就是你在飞之前你要先给那个机场报备，然后还要给那个派出所也要报备，因为它是两条线来监管这个无人机的。 海淀区除了有地理标志认证的京西稻品牌产品外，还大量种植了玉米以及樱桃等果树。海淀农科所所长郑和说，未来还会针对海淀种植特色继续推广无人机飞访。 我们把这优点现在不光在京西稻，我们在这个玉米，就比较连片的玉米，还有我们这个果树也开始在做。因为海淀区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土地不连片，不连片就会局限，就限制住那个无人机这种高效作业。它是面积越大越方便。我们在上庄地区的原来在一个玉米地比较连片，有上百亩的，我们在做。另外一个在樱桃这一块，我们一般在这温泉，樱桃树比较集中的，有个200-300亩的，我们都可以进行这个飞访，而且我们也在做这工作。 开学要上6年级的学生朱新磊全程观看了无人机飞访作业，他表示科技的力量让他开了眼界。 我觉得现在的科技比较发达了，然后就是我以前就看的就特别的。小的就是无人机，然后他再看见它就是飞的时候比较震撼的。 负责这片京西稻田日常维护管理和经营的大稻农业副总经理田前伟表示，这些科技助力农业发展的展示，未来也可以做成科普项目，向更多的孩子进行宣传。 现在我们也是在跟周边的学校，尤其是幼儿园，也是谈一些合作。就像咱们目前是暑假时期，可以把孩子去请到咱们稻田，让他看一眼无人机飞访是什么样的，这生物防治是什么样的，才真正体验到那个生物防治的好处优点。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态北京。上周六立秋，这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也标志着秋天正式到来了。那么秋天的蚊子是不是比夏天更毒呢？春捂秋冻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秋天比较容易脱发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为大家梳理了有关秋天的那些知识点。今天的生态小贴士，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制作的录音报道。 据说秋天的蚊子比夏天更多更毒，这是假的，只是因为气温下降，夏天不怎么攻击人的雄蚊子也聚集到人体旁取暖了。秋天、夏天的蚊子唾液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雌蚊子的确在秋天更具有攻击性，因为秋季是最后的繁殖机会，它们需要足够的营养。春捂秋冻不生杂病，这种说法其实没有任何依据，推测是古人缺乏疫苗，也缺乏对流行病的认识，对早冬季节多发的流感不知，所以认为是寒气入侵所致。其实流感跟寒冷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身体具有非常完美的调节机制，不受外界温度的左右。天冷了，下丘脑接受到皮肤传来的信号，会发出指令，让皮肤血管收缩，血流减少，停止出汗，抑制散热，同时告诉我们要穿厚的衣服，防止热量散发。实在冷了，还能命令肌肉快速伸缩，产生大量的热，这就是寒战。天热了，皮肤血管扩张，出汗，散发热量，让体温迅速降下来。至于穿多少衣服，自己舒适就好。还有种说法是，在秋天很多人发现脱发问题会显得更严重些，这个的确是真的。一般来说，头发会经历缓慢的生长期、退行期，也就是毛囊萎缩，头发停止生长，还有休止期，也就是头发逐渐脱落，三个阶段。正常情况下，大约90%的头发处于生长期，10%处于休止期，只有1%左右处于退行期。正常人每天头发脱落大约50到100根，属于正常的新陈代谢，会有相同数量的头发生长来弥补。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7到9月份头发处于休止期的比例最高，休止期大约持续3个月，一般10到12月份左右头发开始集中脱落，正好对应秋冬季。不过季节性脱发并非一种病理状态，即便秋季脱发增多，也会在春季得到补充，顺其自然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